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路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时间来到了2018年11月26号，今天是星期一，22点02分14秒钟，欢迎进入10点大陆机的直播空间。谢谢二宝，谢谢游泳的云，在我们的暗号时间打来了那个闪亮的、有活力的、跳动的小心心，谢谢你们。今天是一周的开始，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工作是否还顺利？然后身体是否还健康？心情是否还愉快？如果这些都很好的话，我就特别开心。如果这些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到了夜晚的时候，你可以通过十点大陆机这一个小时的听歌放松时间，来找到一个夜晚真实的自己。再次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做客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为你带来的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深夜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经过了周六周日的休息之后呢，我想你一定有很多的收获，不管是跟家人的团聚，跟朋友的聚会，还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都有一份自己难得的思考的时间啊。也是非常谢谢所有的听友在问我，你好点了吗？经过周六周日的2天休息，吃药5辈子睡觉之后，我充电达到了100%啊。也希望大家不要生病，永远都有一个好的身体，然后你可以旺盛地面对所有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今天是周一，是我们的十点大陆机岁月留声机的环节，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好歌曲，以及好歌曲背后的一些还挺有意思的小故事。如果你喜欢这样一个设置的话，请你告诉你身边的朋友，告诉他们每周一晚上在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你可以通过收音机来观看啊，来收听十点大陆机，可以通过花椒来收看十点大陆机。这是一个岁月留声机的老电台的直播节目，感觉周一是这样预设给大家的，也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老唱片或者老收音机，通过视频的再次观看的新鲜方式，来回到那些年你听这首歌时的自己和记忆当中。今天我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有新鲜一点的，有上了岁数的，陈年老歌，但是现在听来都是那么的历久弥新。你可以下载花椒，搜索十点大陆机，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在茫茫的安静的夜色里，跟着音乐，跟着 十点大陆机，幸福的、快乐的，徜徉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我要点点名，谢谢何豆豆、游泳的云、二宝以及听友群里的所有听众，在等待着十点大陆机的开始。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扫描现在视频当中这个二维码，是我们的听友群。每一天这个听友群都有新鲜的收获，是我这一年来最最重要的获得，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首先第一首歌呢，这个歌手还参加了最近一季的我是歌手的比赛，好像他呢是一个组合出现的啊，无印良品啊，是一个牌子，但是确实那个时候品冠光良带给我们就是那种非常干净的男声，有各自的音色，品冠负责低声，光良负责中高音部，两个人配合非常的无印良品，干干净净。今天来带给大家的是光良先生的一首歌曲，我相信第一次你听到的时候一定会对这个歌手和对这首歌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次这首歌曲呢是发行于2001年5月10号的一张专辑，叫做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光良呢也是这首歌的词不是是曲的演唱者，而且创作者，而且光良先生呢，他这首 MTV 的拍摄呢是全程邀请了梁静茹、勇气的 MTV 的导演团队，而且邀请了当时非常出名的女演员去跟他一起拍摄这个 MTV。 2001年你在做什么呢？我还没有来到北京呢，那个时候北京对我来说是一个首都，遥远的城市，很向往。而且在 MTV 当中呢，导演的一些预设非常的巧妙，跟第一次有关系，跟女主角第一次握她的手，第一次和她拥抱，第一次透过红酒杯上的唇印和她接吻，第一次对她说我喜欢你。其实这些表达也是传达光良对于爱情的一个渴望。 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很多的人在 KTV 会唱这首01年的创作哈，第一次代表了很多人的心情，对于未来的憧憬，对于爱情的期待，总之干干净净就是最好的表白了。 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 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 其实每首歌曲都有背后的故事，我们的听友何豆豆说，是否还记得第一次恋爱是什么时候，是永久性的埋葬还是无限的怀念和快乐的相伴啊？反正第一次的感情生活一定离我们比较遥远。当然对于80后来说，希望这首2001年5月份创作的歌曲第一次能够唤醒沉睡的爱情故事。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谢谢黄国伦先生创作的《我愿意》，谢谢王菲带给我们天籁般的歌喉。每天晚上的22点到23点呢，北京青年广播会有一档的情感直播节目，应该关乎心理学，关乎流行音乐，关乎非常好的夜色陪伴中，你可以选择这样一档节目来陪着你度过难得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是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答录机，在深夜电台的众多直播节目当中，我希望你来听听看看我的节目，一定会有一些非常深刻的收获。我自觉这个节目会让我们能安静下来。我们的很多听友很有意思，说自从听了看了十点答录机之后呢，炖肉都炖得比之前好吃了很多，而且还有的朋友说自从听了答录机内心变得很安静，自己的生活变得很踏实。这是我非常开心听到的。而且每周一我们节目都有听评论会，然后呢，我们的监制对十点答录机的听友提出了非常好的赞扬和赞许，也非常表扬了节目的呈现状态。我虽然在台下听上去非常的镇定，但是内心还是非常的开心的，因为你用心做一件事情就会体现在很多的细节之上，比如说发型，对不对？十点答录机真的希望你能来，你来了之后我也真心希望你邀请你身边的朋友做客十点答录机，来听听看看这个在夜晚不睡觉的男子为你带来怎么样的晚上的情感收听脉络。你现在是不是很舒服的在收听收看十点答录机的节目？我也希望你来这里就能收获到音乐的喜悦和快乐。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每周一是我们的岁月留声机的环节。谢谢浅汐默默送给我的阳光小礼物让我可以茁壮成长。你看对不对，大莹都说了，听了十点答录机，看了十点答录机，汤都炖得美美的。要学会煲汤，然后呢多喝汤对皮肤会很好，就像我一样。有吗？没有了。反正你内心做着一件自己特别快乐的事情，你的脸上就会洋溢甜蜜幸福的笑，这是自然而然的。下一首将要登场的歌手呢，是一位女歌手。她呢，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真的跟蔡依林是同等级别的歌手啊。然后她又唱又能跳，音色属于中低声区，而且她跟很多的内地的音乐制作人有合作，他那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是跟小柯合作的，小柯也唱过这个版本。他是谁呢？你一定知道他的名字。早期的萧亚轩艾娃呢，我非常的欣赏。后期他的生活无关他的生活，也无关他自己外貌的一些改变， 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萧亚轩的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还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这首歌曲离我们很远了，1999年11月17号那张专辑叫做萧亚轩同名专辑 Eva 的萧亚轩同名专辑，我并不是选了那首经典的最熟悉的陌生人，我选了这首没有人。我想问一下现在正在听我节目看我节目的亲爱的熟悉的或者陌生的你，有没有人陪着你？我想一定有很多的朋友此时此刻是孤单一个人。 爱想起来太爱上，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我的爱远在地平线，一万梦太短，遗憾又太长， 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今天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天哈，在周五的那天，我的好朋友陶小仙，是我的好朋友谢伟，他非常神秘的对我说，有一个好事告诉我。我说什么事儿？他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女生啊，然后非常的阳光，特别典型的北京姑娘，直率善良，嫉恶如仇，直抒胸臆啊，内心有非常多的期待和对这个生命的尊重。他呢也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其实有一次旅行我认识了他，然后也结识了很多的新的朋友，跟老朋友一起是新的朋友，他是其中一位。而且短暂接触之后呢，他真的是内心极其阳光但是需要保护的一个人。我们的节目有点一首歌的环节，非常的开心。那天呢他发了一条微信说我要点歌，我要点歌。其实我们的正是有这样一个环节，在今天的岁月留声机当中，我要放一首好听的歌给我们的谢伟陶小仙儿。大家如果现在正在看我的视频直播的话，大家可以祝福一下陶小仙啊，祝福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最重要的另外一半。其实我觉得大家说周准会放一首什么样的歌送给找到另外一半的陶小仙，或者现在此时此刻也是跟他有一样感觉的，觉得生命乐开了花一样的感觉。我今天没有放那种特别老的情歌，我要放一首我非常喜欢的，特别适合那种青年的崭新的爱恋的一首歌曲。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非常好的电子音乐人叫做贺仙人？我非常喜欢他的歌曲，然后呢他的 EDM 的感觉非常的有感觉，有 feel。 我希望这首歌呢能够让小仙跟他的另外一半永远的甜蜜下去，也所有送给正在收音机前和网络那边正在享受甜蜜期的好朋友。这首歌叫做嘿，带你回家。你有听过他的歌吗？如果没听过的话真的要好好听听。谢伟一定要幸福永远哦。 当你笑起来，像夏天的风拂面而来，那温柔我无法释怀。等你到进来，你是我心底完美的存在，你知道我所有的等待，也只有你 baby 如此的梦幻，我不愿醒来。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没有人能替代，这旅程不能没有你在。 Can't do without you, can't do without you, can't do without you。 我想要把你紧紧揉进我胸怀，也想要和你一起看桑田沧海，待陌生花开，我的你缓缓归来。 Oh baby don't you know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窝在沙发，一直等到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陪你去海角天涯，再把每个春秋留下。只有你 baby 如此的梦幻，我不愿醒来。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没有人能替代，这旅程不能没有你在。 Can't do without you, can't do without you, can't do without you。 干脆拉住我，想要把你紧紧揉进我胸怀，也想要和你一起看桑田沧海，待陌生花开，我等你缓缓归来。 Oh baby don't you know You're the one for me。 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画的沙拉，一直等到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太阳将我融化，我不知该如何表达，你美好的像来自童话，笑容划过你的脸颊，你的温暖将我融化，我不知该如何表达，你让我感觉像是回家，回家， 回家。 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和你我的沙发，嘟嘟嘟嘟，一直等到夕阳西下。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陪你去海角天涯，走过每个春秋留下。 幸福哦，幸福哦，祝所有的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哎，刚才朋友说，哎，怎么跟你找到了女朋友一样？没有，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城市里真的找到一份踏踏实实的恋情啊，太不容易。我们每天都在不停地选择，选择食物，选择饮料，选择电影，选择工作，选择餐馆，选择那个一起跟你一起完成这些人的那个人。我希望身边所有的朋友都能幸福，找到自己最甜蜜的那个人，那个部分的瞬间。再次祝谢伟、陶小仙跟新晋的另外一半呢，幸福甜蜜下去，也把这个甜蜜的信号发散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啊，幸福快乐。来听来看十点打卤机，让这个幸福溢满整个夜晚。刚刚那首歌来自于贺仙人，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电子音乐人，很新鲜的一个面孔，音乐充满了节奏，充满了阳气，灵动的感觉，也希望大家听听贺仙人的作品。当然岁月留声机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当中，刚才还随着这个节奏呢，来自啊，咣咣咣呼了一般哈。北京，来听个广告。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22:30的40秒钟，希望你准确对一下你手中的那个表啊，戴在手上的，挂在那就镜前的， 然后呢，我希望每天大家都准时的来收听收看十点大陆记。刚刚有位朋友说，看到别人幸福快乐，自己真的是很衷心祝福，但是他有时候恐惧甜蜜的开始，会觉得很难。我想一段事情的开始，比如说工作呀、恋情啊也好啊，都需要一个动机，一个非常纯洁纯真的动机及良好的助推力，然后你在经历了选择，经历了反复的思考之后才做出一个决定。但是有时候爱情不要反复去思考，如果老再去考量去揣摩，我不是说了，有可能这份爱情就不太属于你，属于了别人。所以我们要尽情地表达自己对一个人的喜欢，当然那不是爱，只是简单的喜欢。表达完毕之后，那个人给你的反馈，哦，我也很喜欢你，我也很在乎你，那两个人相处知道怎么去爱，好好的爱下去才是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 GG 林俊杰的第九张专辑，应该是哈，是在11年的12月31号快结束的那一天，这一年发行的，叫做学不会。其实 GG 林俊杰呢，歌声当中充满了难得的对于音乐的纯真的部分，不管是他唱那种非常高音的电子的那种空灵的那种感觉，还是浅浅的唱一首情歌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林俊杰的嗓音当中表达里有一种单纯美好的感觉，这是非常珍贵的音色。其实林俊杰在很多的这个作品当中都表现出他对于真爱的恐惧，也许这张专辑也是告诉大家说，有时候他对爱也许了解一点，但是如何去维持这个爱他并不是很懂。就像这样图片告诉我们的是，我喜欢一个人并不难，他知道，但是要爱上一个人维持这个爱我还是学不会。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封面拍得很有新意。我想收音机前和网络那边有很多 GG 的歌迷，我也希望大家好好的听听这首歌。这首歌呢，名字叫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个人是在一个跟唱的比赛的一个电视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然后我会觉得，哎，这首歌写的还是非常的有新意哈。而且《学不会》这张专辑是 GG 林俊杰加盟华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是他音乐生涯的第九张专辑。这张专辑也是他，就像他人生低潮的日志，每一首歌都记载的当时的心情。因为这张专辑没有什么很快乐的歌曲，而且自09年开始年底哈，林俊杰记载了非常多优秀的创作，大部分灵感呢来自于一趟欧洲的自助旅行，在法国的塞纳河边的感受到了法国的风情的感染，写下了很多法式的歌曲。今天呢，我带来这首《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我也希望那些在夜晚不太容易打开灵魂的朋友，或者在真爱或者有些情感懵懂的时候不能去表达自己的朋友呢，好好的去冒一次险。人生需要这个桥段。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最近你有做梦吗？有冲动的冒一个险，比如说蹦一个极，比如说真心真意的去爱一个人，你有过吗？是不是很久没有了？ 当两颗心开始震动，当你瞳孔学会闪躲，当爱慢慢被遮住，只剩下黑，距离像影子被拉脱，当爱的是声听说，我找不到你单纯的面孔，当生命每分每秒都为你转动，心多执着就加倍心痛，那些你很冒险的梦，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只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 方向走。冒险的梦，我陪你去疯，这只飞机碰到雨天终究会坠落，太残忍的话我是说，因为爱很重，你却不想懂，只往反方向走，你真的不懂，我的爱已降落。 我想很多的音乐人无数个夜晚在寂寞孤独的录音棚里为大家创造音乐，他们思想的撞击，自己亲身的体会，在音乐当中得到了升华。我们要真的感谢所有的音乐人朋友带给我们每一首歌的激动。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你有没有因为一首歌曲想起一个人？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很多人已经很久不做梦了，也许自己成熟了之后觉得梦想有点不切实际，离自己太远，还不如好好的把面包的问题解决一下，然后再谈情说爱，再找到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寄托。当然也可以，但是你不要放弃对自己好好的修为，在任何时候都不放松自己，不懈怠自己，那也许会就会转角遇到一份爱情。所以留声机是我们的每周一的环节，今天呢我带来很多好听的华语乐坛经典的音乐。接下来登场的两位男歌手一定是1996年那个时候呢香港乐坛的半壁江山，一位叫刘德华，一位叫做黎明。这两首歌好像连在一起的话也可以成为一个故事啊。这两首歌的名字是我不够爱你，我可以忘记你。 Yeah，第一首歌是一首合唱的作品，也是刘德华先生跟陈慧琳女士的经典合作《我不够爱你》。有时候我们在问自己，或者看一些电影电视剧啊，看一些书籍啊，朗读一些作品的时候，你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底不够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对不对？我们只能借助很多的音乐作品。有些人呢不太敢袒露心声，没有这个勇气，在袒露心声的时候呢，怕触动到内心那根伤感的琴弦。所以我们借助夜晚，借助音乐，借助十点答录机来表达一部分的情感情绪。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德华与陈慧琳的合作专辑2000年的一张专辑《男人的爱》的一首歌曲《我不够爱你》。说出来真的需要勇气。那到底是爱还是不爱呢？只是我不够爱你，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内心的情感。或许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或许我还希望从你身上得到更多对于爱的展示和获得吧。 我想我不够爱你，我不曾忘了自己，没那么全心投入，所以会一败涂地。 像张二宝说的，也许对方觉得足够了，但跟你自己想要的相差甚远。人总是贪心的，需要更多。是啊，我们都很自私，有时候对于爱的期待和表达混之获得，自让人不可理喻哦。 好多人都明白，也许不够爱你，终会失去那个你不够爱的人，失去这份也不算真也不算假的情感交易。谢谢刘德华、陈慧琳在夜晚带给我们如此动人的歌声。这首歌来自于刘德华2000年发行的专辑，名字叫做《男人的爱》。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 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是的，十点打录机，我们一起在夜晚听歌，彼此感受，变成更好的人。感谢你还在十点打录机的直播节目当中，不管你是第一次来还是多次留在这里，我都希望你交到真实的朋友，得到真心的体会。我是你的好朋友，深夜电台主持人，我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周准在晚间向你问好。刚刚那首歌来自2000年啊，华仔刘德华 Andy 刘，上面的朋友你们好，嘿，给我一杯忘情水的 Andy 刘啊，他在这首啊跟陈慧琳女士一起合作的，我不够爱你，因为我不够爱你，所以我可以忘记你，但是梁黎明先生的这张专辑这首单曲却就是在2013年，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3年吧？对，他刚刚跟。应该叫乐基儿还是乐基儿呢 ？Anyway 无所谓，反正是他的妻子离婚。离婚之后，他开始了非常多的想象，而且这首歌的 MTV 全都是旅行当中拍摄的图片啊，影像的记录，会让我觉得这个人内心有非常多的倾诉。而且啊，我觉得黎明呢是真的是白马王子类型的男生，在四大天王当中，黎明就是那种独特的存在。而且啊，是在2013年3月26号看到了我的记录，没有记错。黎明离婚之后推出的第一首单曲，就像是黎明心头的表白，头两句的付出的受伤的，通通都是你，自私的残忍的似乎只有我，仿佛在一段经营的婚姻上，往往受到单方面的指责，会成为罪人。从一句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暗示两个人已经没有再联络。想让对方安然地去生活，而他们的分手只欠说一句再会。其实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梁黎明表达出的是可以忘记对方，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同时又为没有爱对方要讲声对不起。我希望黎明可以那个时候把对方放下，一切会会放在心中。我们曾经会觉得他们会很久在一起，可是现在黎明也当爸爸了，在2018年的时候，你像刘德华呀、黎明啊、张学友啊、郭富城啊，都当爸爸了，这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不是都当爸爸了？应该是啊。如果记错的话，你们要指正我。时间一晃而过，1996年那个四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都成了50-60岁的中年、中老年人。但是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再听这首作品。我可以忘记你，确实让我内心有非常多的悸动啊！我特别喜欢用悸动这个词，一阵一阵的疼痛。我可以忘记你。在22:49:13，有请黎明。 付出的、受伤的、通通都是你，自私的、残忍的，似乎只有我。可惜我并不难过，我仅存的失落，实在不怕寂寞。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剩下的、多余的都不要再说。得到的已经太多，你安然去生活，我安静来存活。没有爱过你，我最爱是自己，借感情满足我好奇，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着你，试一试我能多痴迷。我可以忘记你，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愚蠢的、疯狂的有没有白费？幸福的、痛苦的一样掉眼泪，就缺了一句再会，我们没有机会 为道别而伤悲。为什么我们总是觉得好疲惫？为什么我们走得这样的狼狈？没有爱过你，我最爱是自己，借感情满足我好奇，我只敢玩游戏。对不起，不要介意，我没有爱过你，只是爱怀念着你，试一试我能多痴迷。我可以忘记你，不怕想起才算是胜利。 故事有内容，会不自觉地跟自己的感情生活有一定的对比。谢谢黎明，我可以忘记你。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 最后一首歌是我们今天晚上本来我第一首想放的歌曲，但是我在排这个顺序还是最后放这首歌吧。我们都希望一个圆满的结局，不管是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一个电视剧、一个小小的视频做交代的，都会有一些彩蛋的部分、情感的交代哦。我希望大家都能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但是你请相信我一句话，不是一个人，就不可能有一个人能满足你对所有异性的期待，但是你决定跟他生活，决定你嫁给他或者你娶了他，至少他身上有几点光环，几点亮点是你所能察觉到的。把这几点放大，在漫长的情感生活当中去放大这几个强大的光点，再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滋润这份爱情，呵护他，他就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也希望十点大陆机可以陪你很久，我不太确定可以陪你多久，但是明年我还会陪着你。你也要真的珍惜这档节目，珍惜这个每天在晚上陪着你的男子。十点大陆机要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有请叶倩文。我觉得叶倩文是非常漂亮的女子，大五官非常的好看啊，我觉得她也是非常优秀的唱将，生活也非常的顺利，没有什么绯闻。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天下有情人的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喜欢很简单，相爱了在一起呢就不跟喜欢一个级别了，要好好经营，学会分享，学会宽容担待。 Love is love， 最后一首歌有请叶倩文。我的爱对你说，这是一个 听上去有点冗长的故事，但是需要从长计议。我们每个人都有小小的缺陷，甚至是大大的毛病啊。但是你会发现，那个爱你的人会忽略你这个毛病，去放大你身上所有的优点。他傻傻对你笑，做一些你觉得很幼稚的事的时候，一定要珍惜他。也许只有他会为你这样做。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夜歌，明天再见。我是周准，拜拜。 他慢慢的飘过来，陪着我慢慢的走，述说那将来。悠悠的风，他轻轻的吹过来，好想知道我对你的感觉。 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